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在市委党的群团工作会上强调，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火热实践中建功立业。 北京曹妃甸联手打造实验区，12个重点项目总投资460亿元。 最毒九月再迎拥堵日，昨天下午3点开始拥堵。 北京到霸州城际铁路计划年内开工，2019年和新机场同步使用。 本市公租房租金补贴标准正式调整，特殊困难家庭将提高租金补贴。 中秋节，京城夜空云遮月，双休日适宜出游。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党的群团工作会议25号召开，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群团组织在群众中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切实发挥出工人阶级主力军、青年生力军、妇女半边天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作用，努力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火热实践中建功立业。市委副书记吕希文主持会议。会上，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委社会工委、西城区负责人做大会发言。郭金龙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重要意义，深刻领会群团工作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定位，深刻领会群团工作必须坚持正确道路，深刻领会做好群团工作务必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切实增强做好群团工作的责任感和自觉性，用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指导工作。郭金龙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保证首都群团事业正确发展方向，一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二要广泛团结服务所联系的群众，三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郭金龙指出，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对全市群团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机遇意识和责任意识，把群团工作放在群众工作的大局中去思考，切实以改革创新精神谋划和推进群团自身建设。郭金龙要求，全市群团组织要积极适应首都工作新形势，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群团工作，把领导好群团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政治责任，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坚持党政齐抓共管，不断开创首都群团工作新局面。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市法检两长昨天开展3严30专题教育第三专题集中学习，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学习，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参加。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总书记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会的情况通报，传达了部分地方单位深化3严30专题教育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了中央关于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查处情况及其教训警示的通报。学习结束后，郭金龙讲话说，在3严30专题教育进入关键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和全局高度再次强调了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总书记还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为全党做出了表率。各位市领导要带头学习，深刻领会，把这些要求贯穿于专题教育之中，贯穿于学习和工作之中，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郭金龙指出， 深化专题教育，要联系反面典型，深入开展学习研讨，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切实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坚持选人用人正确导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严和实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要把开展专题教育与年度民主生活会结合起来，与当前首都正在进行的重大实践结合起来，特别是要与迎接京津冀协同发展这场大考结合起来，要通过开展专题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行动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新成效。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会见的英国伦敦金融城市长艾伦·亚罗先生率领的代表团一行。郭金龙说，从2002年起，几乎历任金融城市长都率团访问过北京，两地多年来保持了密切友好的合作关系。伦敦金融城是世界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拥有金融管理和服务的丰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目前，北京有很多正在兴建和即将建设的重大项目，我们欢迎金融城及英国有关金融机构在京拓展业务，参与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在合作中实现互惠共赢。艾伦·亚罗说，金融城愿与北京分享金融业发展方面的好经验，推进双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英国驻华大使芭芭拉·伍德沃德会见时在座。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后，昨天闭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副主任孙康林分别主持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听取了副市长张延坤代表市政府所做的关于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构建城乡一体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农村委的意见和建议。12位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代表进行了审议发言，表决通过了《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条例》，条例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表决批准了北京市2015年预算第二次调整方案，决定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穆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池强等分别提请的人事任免事项。杜德印讲话说，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立法要明确院前医疗急救作为政府主导公共服务事业的基本属性，进一步落实政府统一监管指挥责任，推动政事分开、管办分离，提高服务规范化水平。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要根据本市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群众实际需求，建好网、布好点、配好人，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推进城乡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辅相成、相伴而行，发挥好财政资金支持推动首都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本市昨天召开今年第四季度全市公共安全形势分析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应急委副主任李世祥，副市长、市应急委委员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张延坤在讲话中说，三季度截至目前，全市安全生产事故保持稳定下降趋势，表明了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和防控水平的提升。全市要继续保持安全生产大检查和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力度，强化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监管，加大事故查处力度，做好各项年度重点工作的落实。李世祥要求各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加强隐患排查整改，真正做到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扎实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低温冰雪天气应对、森林和城市防火、流感、腮腺炎等呼吸道传染病防控等工作，高度重视假日旅游安全，进一步强化值班值守，参照多年成功经验，强化城市运行保障。 行进京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 中高考成绩曾一度是远郊区县教育的短板， 如今，本市通过一系列中高考组合拳改革考试评价制度，使郊区县的学生收获了实际红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郭以荣是门头沟区大峪中学的一名高三毕业生，一直喜欢艺术设计的他，最希望的就是能去中央美术学院读书。 我有考央美的建筑系，但是差三分没有拿到专业合格证。 但是幸运的是，郭以荣遇到了双培计划。双培计划是本市今年推出的市属高校和部属高校共同培养学生的改革举措，每年都将有2000名市属高校的优秀学生可以到清华、北大等20多所部属高校进行为期2到3年的访学，而郭以荣心仪的中央美术学院就在其中。央美和北京服装学院共同开设了时尚设计专业，学生前3年在央美上课，最后一年回到北服完成毕业设计， 插入到央美的班级里，跟央美的学生一样。我觉得能去央美上课，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郭以荣最后以497分的成绩考上了北京服装学院的双培计划，现在他正兴奋地等待着中央美术学院开学。像郭以荣这样通过市教委的双培计划和外培计划等改革措施进入心仪大学的孩子还有很多。大峪中学校长曹艳艳说， 我们学校上一本的应该是100人左右，过去能有10%能上部属院校，今年呢因为有了双培外培计划，上了一本的孩子将近1/2的孩子能够享受到去部属院校去学习的机会。 而在中考当中，今年本市新推出的统筹计划也让许多郊区县孩子上好学的梦想成为了现实。密云县教委副主任王学军说， 今年呢有一个说法叫做市里边的10所牛校，北大附啊、清华附啊、人大附啊、101啊，2014年、2013年密云县呀、只有3所学校的学生有机会上这10所牛校。那么2015年政策的出台，我们20所初中校每所学校都有1名学生有机会上这10所留校。 政策利好加上自身深化改革，使今年郊区县的中高考成绩都有大幅提升，而这也使得更多优秀的老师和学生愿意留在当地。门头沟区教委主任李永生说， 5年前嘛，每年呢流失的好的老师大概在100人左右，这几年正常的流动也就20-30个人。我们以往优质的孩子到市里面去流失的大概是200人左右，但是2015年我们就有21个孩子出去。北京市的均衡发展的政策已经有了明显的体验。 北京曹妃甸现代产业发展实验区产业发展规划昨天发布，12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460亿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河北省工信厅厅长邹平介绍说，实验区的产业发展方向主要以钢铁、化工、汽车等为产业链源头，延伸发展下游产业。 像我们曹妃甸，根据它的沿海和港口的优势，特别是和北京共同打造的实验区，重点的发展装备制造、石化、化工。再次呢，在北京发布这个规划，是为了更好的和国内外的企业对曹妃甸有一个精准定位。 包括北京安贞医院、妇产医院等合作项目在内的12个重点项目在现场签约，总投资460亿元，已经准备把自己的企业搬迁至曹妃甸的赵晨光和张信告诉记者。 其实曹妃甸嘛，再早以前我们对它了解也不深刻，但是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全国都在看党中央的号召，我们自己会认为它前景无量。 因为它离我们中央最近，我们要把企业搬到那边去，我们现在就是乘风破浪，就要出海。那曹妃甸，这就是码头。 将北京曹妃甸现代产业发展实验区作为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突破口，并不是以牺牲当地环境为代价。北京市经信委主任张博旭介绍说， 转移出去的产业都没有污染，我们是污染一票否决制，有污染的企业王市长早就说过，北京不要，河北也不要，我们要负责任的把产业转出去。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受49尾号限行及周五和中秋节前出行、出京市民出行人数增多等影响，昨天是交通部门预期的最堵九月中最堵的一天。昨天下午3点多，交通指数就已经达到8.9，提前进入晚高峰。晚高峰交通指数一直在9以上，晚上6点左右，二环内等多区域交通指数达到9.9，濒临爆表。7点半以后，情况才稍微有所缓解。晚高峰较以往有明显延长，晚上9点，朝阳区仍属于严重拥堵状态，交通指数为8.8。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网站昨天公示了北京到河北霸州城际铁路环评报告书。报告书显示，新建北京到霸州城际铁路北起北京里营站，向南经首都新机场到达河北廊坊霸州，全长 78.24 公里，计划今年底开工建设，2019年有望和新机场同步投入使用。本次公示的线路起点选取北京大兴区的里营站为起点，经过黄村、新机场，南端连接津保铁路，全线设置黄村站、新机场站、永清西站和霸州站四座车站。北京至新机场段时速250公里，新机场至霸州段时速350公里。根据之前透露的规划，从北京西站到新机场站只需18分钟。线路建成后将成为新机场重要的旅客疏散通道，还承担部分京津冀城际客流。报告书还指出，未来将结合区域路网规划建设，选择适当时期将这段城际铁路向南延伸，连接京九快速客运通道。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关于完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政策的通知昨天发布，原有补贴比例为 95%、90% 和 70% 的家庭将进一步调整补贴上限，补贴面积上限从50平方米上调为60平方米，人均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家庭补贴比例也将按不同档次提高 15% 以上。补贴还将向特殊困难承租家庭倾斜，特殊困难家庭包括申请家庭成员中有重度残疾人员，家庭成员中有患大病人员，家庭成员都是60周岁以上老人，而且没有子女等情况。目前的租金补贴比例，只要不属于最高档次的，都可以申请提高一档租金补贴。 新闻广播记者吴思报道。本周双休日期间，北京地区天气以多云为主，风力不大，气温变化较平缓，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6度上下。总体来看，适合出行游玩，但是早晚气温较低，需要注意添衣保暖。周日就是中秋佳节，据市气象台预计，周日下午天空将逐渐被云层覆盖，傍晚以后天气转阴，将上演8月15云遮月的景象。中秋之夜的后半夜，受偏东风影响，北京西部和南部郊区会出现阵雨，目前来看雨量不大，对傍晚以后外出没有太大影响。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8，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30号10点，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为确保仪式安全顺利进行，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的有关规定，活动期间将对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国庆长假即将到来，首都机场预计9月30号迎来节前客流高峰，进出港旅客人数超过27.6万人次，同比增长9.43%。国内热门目的地为上海、深圳、广州、成都等一线城市，境外热门目的地排名前三的分别为香港、曼谷、首尔。 大兴交通支队昨天介绍，国庆期间大兴管界流量增加明显的路段主要是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以及大广高速渝阀收费站。10月1号、2号、3号出京方向交通相对压力大，10月4号以后返程车流集中，交通压力凸显。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昨天发布颐和园、天坛等市属11家公园的25处热门景区及热门门区、热点门区，方便游客全面掌握游园信息。 首都文明办、市旅游委等部门昨天在天坛公园举办“文明旅游我最美”主题宣传活动，市旅游委将落实导游、领队全程文明旅游教育责任制，将导游、领队督导不文明行为情况纳入旅行社年检和导游考核的重要内容。 中关村协同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成立暨中关村协同创新投资基金签约仪式昨天举行，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整合中关村产业资源，推广中关村的品牌，投资基金总规模100亿元，是国内首支以京津冀为重点、合作区域最多的协同创新投资基金。 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品博览会昨天在中国农业展览馆新馆开幕。作为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一部分，本届博览会将设立十个展区，展出8000多件艺术品。 铭记历史，共筑和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臂章展昨天在园博馆开幕。展览展出了从1943年至今世界48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的近300枚二战主题纪念臂章和大量图文资料，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讲述二战的故事。 文物保护修复技艺特展昨天在故宫博物院神武门城楼展厅开幕，这是故宫首次举办以文物保护修复为主题的综合性修复技艺和成果展，共设11个单元，展示古书画装裱修复、古书画人工临摹复制、木器纺织品漆器修复等多个门类。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凉。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陈汉，播音员超峰、李玲，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塔的气温为13.6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语音控制，云端更新，没感受过 Sensus 的智能便捷，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惊喜9月，购车无忧 KX3 K4 加配特别版，超值聚会，实跑直降50000元，指定车型享24期贷款零利息、零手续费，更多优惠敬请垂询经销商。东风悦达起亚。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它。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把握机会，掌控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广告行业代理招募正在火热进行中，长征品牌型、非处方药、体育、电子游戏等行业的独家广告代理商，详情请咨询8501-3859，8501-3859。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烂尾楼塔吊废弃数年未拆除，无监管规定安全存隐患；架空电线垂路边，男子骑车路过颈部被勒伤。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听众树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红领巾公园南门西侧朝阳北路北侧的位置有一处烂尾楼，工程停工的时候留下了2个高达30米的塔吊，至今已经超过6年。由于塔吊的立柱和横壁上都能够看到明显的铁锈痕迹，因此不少周边居民和行人担心存在安全隐患。详情请听新闻广播实习生唐志成的报道。 树先生所说的烂尾楼位于朝阳北路北侧，已经修建了7层，在工地的南侧，也就是靠近朝阳北路的一侧，立着2个塔吊，塔吊的高度已经超过建好楼层3层，约有10层楼高，大约有30米高。 它一旦这个塔吊平衡栏杆断掉以后，整个塔吊翻过来一下就翻到朝阳北路上，非常的危险。 记者从围墙外往里看，并没有发现任何施工的迹象，2个塔吊上也能清晰地看到不少铁锈。记者采访到了周边的知情人士。 您知道这个楼多长时间没建了吗？ 得有5、6年了。 旁边那个塔吊是一直都立着 的。数年未拆的烂尾楼的塔吊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呢？ 记者就此咨询了中国安全网前总编、中国机械工业安全卫生学会高级工程师黎竹勋。 防导的措施啊，固定的措施啊，假如说完好的情况下问题不是特别大，但是时间长了我可能有腐蚀啊、生锈啊、损坏啊等等，可能就存在一定的不安全。 记者在工地的围墙外找了一圈，并没有看到施工告示牌，只见工地进出的大铁门紧闭，记者并没有查到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信息。反复沟通后，记者终于进入工地。记者看到塔吊的塔基处杂草丛生，并没有使用和维护的迹象。记者采访了看守工地的门卫， 他那个塔吊有没有人定期来检修一下？ 没 人是吧？ 嗯。 朝阳区住建委安全站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得看看这个这到底是个什么活，到没到建委，就是备过案，是不是有手续的，要不手续的还不归我们管。 此外，记者还联系了工程地所属的六里屯街道办事处和12345政府热线，工作人员均表示要等到何时候才能给出具体回复。对于烂尾工程的塔吊管理是否具有相应的规定呢？朝阳区住建委的工作人员表示， 这倒没有规定。 对于烂尾工程的塔吊管理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存在监管空白的情况。对此，中国安全网前总编、中国机械工业安全卫生学会高级工程师黎竹勋建议， 按照责任制吧，一个是政府监管，一个是企业本身的责任，谁的责任谁负责。像这情况按道理讲多年都不用了，那么应该拆掉。 朝阳区水对子附近一处横跨朝阳北路的多根架空线近日不明原因下垂到非机动车道，一名男子骑电动车路过时被架空线所伤。城市上空交错的架空线下垂非常普遍，那么应该如何彻底根除这种安全隐患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马先生站在朝阳北路和金台西路交汇的西北口，指着横跨朝阳北路架空线中一根垂落在北侧非机动车道的电线，说起了儿子路过时惊心动魄的一幕。 上周六晚上，孩子呢经过这个路口，在非机动车道呢骑那个电动车，由东向西，地面上有三根线，咱也不知道是哪家的线，就把我儿子给剐了。 这根线垂到地上的部分能有多长？ 大约得有4-5米左右。我这孩子勒得比较厉害，脖子这整个宽吧，大约应该有2公分左右，长度呢得有15公分。 这个都是红色的一道印了。 对，都紫了已经。 事发后，马先生立即拨打北京市非紧急救助中心12345电话。 最长的这根线就是逗我儿子这根线还在马路上，是我们给他放到这个中间这个绿化隔离带里头，有几根短的，不知道哪个部门啊，他给绑到这棵树上了。 电力部门工作人员回复说， 那个线是那个通信的光缆线，电线不会废的，电线要废的话就把线都扯走了。 记者随后又将情况反映给北京市非紧急救助中心12345。 由相关职能部门给予您回复。 事发近一周后，伤人的高架线已经完全撤掉，但仍有两根短线绑在附近树干上。架空线下垂伤人案例提醒我们，这其中还存在安全隐患。废弃线路为何不能撤走？相关部门有无自查？这是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蔡鹤娟，主持人美哲，感谢您的收听。新闻热线特事特报作为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每天都会发布报道的图文信息，欢迎关注。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睡得好，睡得香，早人安神液帮您忙。同仁堂早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在京藏高速主路的出京方向，康庄收费站东侧以及陈庄入口都有多车事故，交警正在赶赴现场处理，后车请注意行车安全。 首乘免50，还有充100送80，再送1000元接送机礼券。没错，坐神州专车